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第八視角， 成 Tiffany， 好哇，好耐冇見啦啊，又翻翻嚟。咁啊，啱啱講起一個問題，就係我而家真係好嬲嘅。咁 唔知做咩？我秃秃头。咦？你剪咗头发喎？ 系啊，我剪咗头发，冇错，我剪咗头发。咁啊， 我戴咗假发啊。 算啦，唔好理我有冇剪咗头发，因为而家已经唔系一个剪唔剪咗头发嘅问题，就系因为咧做咩事咧？咁啊，其实咧就真系好嬲嘅，所以我特登讲一讲。咁啊，你當係我發泄下呢個情緒又好，點樣都好啦嚇。咁啊，就係話說咧，咁你行都知道咧，咁呢個政府就無啦話要起呢個機場嘅第三條跑道啊嘛。咁佢起第三條跑步喺第三條跑道都算啦，由佢啦。即係我真係冇辦法，我真係吹佢唔漲啊。佢要點樣將啲錢抌落去鹹水海嗰度，我真係冇嘢好講。但係佢而家就要咩咧？佢而家咧就話呢個短途機咧。要收多$90嘅機場嘅附加嘅費用， 即係長途機唔？ 長途機要180，即係短途機咧就收90，長途機就收180。咁啊，即係其實呢個節目就好少講呢啲咁嘅嘢，但係咧對於我呢啲成日去旅行嘅人嚟講咧， 我嚟緊都去旅行， 就真係好嬲咯，唔係講笑，即係我真係哇，真係頂佢個肺啊，真係！即系你起都算啦，我阻止唔到你，我真系冇办法阻止到你。唉、哎，你中意点样超支，中意啲将啲钱点样倒落个海嗰度都算啦。做乜无啦要搞鸠我咧？点解无啦要收多我成$90嗰个附加费？我讲紧嗱，我即系计一计条数，即系我随时可能买张机票啊，买张机票只不过可能系$500，但系佢而家无啦要收多我差唔多成$90嘅。附加費用，咁即係話差唔多佔$590，即係差唔多佔咗18% 嗰個成張機票嗰個錢。佢真係好過撳住佢嚟搶，起又係佢話要起嘅，起咗出嚟之後咧，又要夾硬收你嗰啲錢，真係啊！我真係冇嘢好講，唉，即係唔知啊，無言啊！最慘嘅咩咧？最慘一樣嘢就係咧無助啊！你知唔知點無助？因為我催佢唔漲啊嘛，佢話要收$9000，我都催佢唔漲啊！我冇辦法可以阻止到佢收呢啲咁嘅錢。佢而家咧就話中國客又要收啦，跟住然後總之係任何嘅客人啊，連轉機都話要收啊！我都唔 轉機都要收，我覺得有問題 喎。我真係有心諗縮縮地， 我覺得好離譜啊！轉機都要收， 咁你不如咩啦？你直接講客咪算咯，你刪咗個機場去，冇飛機咪唔使起多格咯，係咪先？咁咪唔使搞咁多嘢咯，咁咪唔使起多個條跑道咯，即係所以 呢個仲過分過地鐵加價。 係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係過分過地鐵加價，不過地鐵加價就因為。即系飞机唔会成日都有个个都要坐啊嘛，可能一年即系坐几次啊，有啲可能一年都坐唔到一次啊。咁但系地铁又会日日都有人坐啊嘛。咁当然啦，地铁咧其实咧好老实咁讲，我认为啦吓，佢加价咧，如果你哋真系即系啲人肯啦，咁我当然知道啲人系唔会肯嘅啦。如果你啲人肯，你哋肯一个礼拜啊，唔去坐地铁啫，净系一个礼拜啫。我可以肯定，我觉得地铁公司一定会收皮嘅，佢即刻会话算啦算啦，都系唔加啦。不过当然啦，香港人如果有咁团结嘅话就唔会俾人揿住嚟抢啦。简单啲， 喺日本啲人会咁做，喺、日本 喺好多国家其实都会。我谂应该拆咗条地铁噶啦，应该放火或者将嗰、那个即系成条轨道都扯埋出嚟都迟。如果喺法国嗰啲，不过冇啦，你喺香港冇办法啦，大家都系接受啦，所以我都要接受呢个$90。嘅機場嘅費用我都係喺度 up 下，所以就算啦，唉，由佢。咁其實今日唔係講呢啲嘅，呢個唔係重點嚟，純粹係因為我即係好嬲啫，簡單啲嚟講就係、是。咁今日係講咩咧？ 我哋今日係講童年嘅。 係講咩嘅童年先？ 我哋嘅童年咯。 係我哋嘅童年，係我哋嗰個年代嘅童年。 即係90後 嘅童年咯。 90後至2000後，我諗係。 其實80、90後都係差唔多嗰個年代啦，即係85年至到。2000年都我谂应该， 我唔记得你90后定80后。 我唔会透露我年龄俾你听，系啦。 咁我哋点讲落去呢？ 咁我会直接讲噶啦，我唔会话俾你听我年龄啫，系咪先？ 因为我觉得你好女人咯，女人先会成日话唔可以透露年 龄。你唔需要理我系咪女人啦，可能我真系女人咧，系咪先？你唔知噶，你又唔知道我系咪真系女人，系咪先？咁啊， 唔紧要啦，咁点解会无啦讲童年呢？咁就系、是。就是话说咧，其实即系因为有单新闻，咁样单新闻咧就系其实应该个个都听过啊。咁咧任天堂咧，任天堂系咩咧？任天堂就系一间日本嘅，即系简单嚟讲就叫游戏机发行商咁样。 我好似听过。 咁佢就话咧推出 旺角系咪啊？ 吓， 旺角有冇？ 应该佢有嗰、那个嗰啲，即系佢嗰啲游戏系有分拆出嚟，但唔可以话直接旺角有咁样，即系但系佢系日本公司咯，简单啲嚟讲就系、是，咁佢就话推出呢个 Pokemon， 咩系 Pokemon 咧 ？Pokemon 即系宠物小精灵，宠物小精灵即系咩咧？宠物小精灵就即系呢个比卡超， 比卡超，比卡超，啾啾啾啾， 跟住又仲有呢个小火龙啦、啊、奇异种子啦、啊，嗰啲咁样嘅宠物小精灵， 仲有小智， 系仲有出嚟啦，小智咁样，小智系男主角啊，即系嗰套卡通片嘅男主角，咁佢就话决定咧划一呢个 Pokemon 嘅译名，咁就将呢个宠物小精灵啦，因为香港系叫宠物小精灵噶嘛，就叫做精灵宝可梦。精靈寶可夢是、 大陸譯音， 大陸譯啦，你可以當佢大陸譯，因為台灣都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台灣係好似叫做神奇寶貝嘅，咁啊香港叫寵物小精靈啦，咁啊佢而家就話要正式三地咧，即係都要將呢個漢呢個華譯，即係華語譯音就叫做精靈寶可夢啦嚇，咁啊將呢個比卡超咧就改名叫皮卡丘，因為大陸同埋台灣都係叫皮卡丘噶嘛，因為佢哋個讀音係。即系系啱噶嘛？对于佢哋嚟讲，我哋读唔啱啫，我哋叫皮卡丘啫。咁跟住，然后就有人咧就话，即系发起咗呢个游行啦。咁跟住，然后就去日本个领事馆嗰度抗议啦。咁样 抗议日本， 抗议嗰间公司啊，即系抗议嗰间公司嗰、那个夹硬要将嗰个抹杀咗本地嗰个译音，即系抹杀咗香港嗰个译音。 真系去到日本嗰度， 喺香港嗰、那个，喺、哦、香港日本领事馆嗰个抗议啫，咁样，咁啊， 咁大概几多人啊？ 有20个人左右啦，其实好多噶啦，其实我觉得20个人去抗议呢啲咁嘅嘢，其实喺香港嚟讲，其实已经系好多。咁其实咁当然啦，即系其实有即系有留意开都知系有热血公民嗰啲搞啦，即系咁呢个台。都同嗰個有啲咁大嘅關係，咁冇得到，我估大家都唔會唔知噶啦。咁啊，咁最後就即係上曬報紙啊，上曬國際版咁樣啦，即係好多，即係好多報紙都有賣啦咁樣。咁啊，不過唔緊要， 但係20个人都可以上國際版都 係啦，就係、是、神奇，神奇就係神奇咗呢樣嘢啦。咁其實因為當初咧，本身咧啲人投訴，即係其實唔係投訴嘅，就係話佢去日本嗰個領事館嗰度抗議咧，係九唔搭八噶，因為嗰間係嗰間遊戲公司。即系嗰间游戏嘅公司， 啊、我听过呢个新闻啦。 系啦，就游戏公司，我梗系知听过啲新闻啦。 唔系，我而家先发觉，原来我系听过呢个新闻。 即系你当咗两单新闻嚟睇，唔紧要啦，由佢啦。咁啊，跟住然后本身就系觉得，吓你嗰个系游戏发行商嘅事嚟噶嘛，咁你冇理由走去日本嗰个领事馆嗰度抗议，好似唔关事咁。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唔知点解咧，佢去咗日本领事馆嗰度抗议之后咧，反而嗰个收效啊，仲大过。即系仲大过去走去嗰个发行商嗰个抗议， 点解啊？ 唔知道，可能即系成件事升级咗咯，你明唔明？即系由一个叫做普通嘅一个商业决定 之间嘅， 系商业之间决定， 国际之间 系变咗一个同呢个大家地区 国际文化 系啦，或系咁讲咧，一个地区同埋一个国家，你或者如果你当香港国家咁啊，咁啊一个国家同国家之间嗰、那个，即系一个对于佢嗰个。本地系啊，本地嗰个文化，即系个文化嘅抹杀啊，咁样啦。咁其实即系好多人可能都睇唔明、睇唔透呢样嘢啦。咁但系其实嗰个译名咧，本身咧就唔系即系话单单去改咗嗰个译名咁简单。咁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皮卡丘对于香港嚟讲系完全系九唔搭八噶啦。咁可能老啲嗰啲可能未听过呢个名啦，但系比卡超应该理论上就一定个个都听过。比卡超即系有个黄色嘅咧， 跟住块面红咗嘅， 系啦系啦系，跟住啊我而家都冇。系啊，嗰、那个咁样，应该理论上就应该冇乜人会唔知系咩样嘅。咁啊，但系佢就突然间要改做皮卡丘。咁佢本身呢个其实系商业决定嚟嘅，但系呢个商业决定咧就间接咧，即系佢可能佢冇谂得咁深远啦。咁佢就间接就将呢个本地嗰、那个即系香港呢个地方嗰个固有嗰个译音就消灭咗。 嗯， 就夹硬要同咗其他。嗰兩個地區，即係台北、即係台灣同埋中國 統一了個名啦。咁其實已經 其實無啦啦做咩要統一個名啊？ 因為佢係想即係根據佢講啊，即係佢講啊，佢就話咧用即係希望咧，因為佢知道即係佢知道華語係冇譯名嘅，本身華語即係中文啦，跟住簡略啦，就冇呢個 Pokemon 嘅譯名，就一路都係佢哋自己非官方咁樣譯，所以就譯咗三個講法出嚟，就叫精靈寶可夢啦，跟住仲有香港就叫寵物小精靈啦。跟住然后 神奇宝贝 系系台湾就叫神奇宝贝啦，咁跟住但其实大陆仲有另外一个名嘅叫口袋妖怪，定唔知口袋妖兽，唔记得咗，系啊，叫口袋妖兽，但系跟住就唔知点解冇乜点用到口袋妖兽，就叫咗精灵宝可梦。咁嗰间公司即系嗰间任天堂咧，咁佢就话即系希望可以统一咗之后咧，然后就将成个笼统嚟讲叫大中华地区啦，将成个大中华地区叫统一咗。簡化了不用正式有一個官方的譯名，即是由他官方給你一個譯名，那就可以令到你們更加深切地享受到這個 Pokemon 的樂趣樣，即是簡單來說就是即如果再簡單來說，因為他講得你好像怎樣哇怎樣很深切地感受這個 Pokemon 的樂趣，即是簡單來說就是方便公司賦予一個華語譯名給你們，跟住以後大家就可以跟那個官方的名去搞啦，所有嘢都即系，譬如可能有啲咩比赛啊，有啲咩嘢嘅，可能系沟片啊，或者有啲咩嘢嘅出啲咩游戏啊咁样。 哦，即系好似例如卖啲产品唔使再黐贴纸啊。 即系唔使有咁多译名咯，即系一个统一晒咯，你明唔明啊？即系成个大中 华方便 系啊，成个大中华地区统一晒咁样咯。咁啊，呢间嘢咧，其实本身咧就最重要啦。对于我哋今日嘅题目嚟讲咧，就系佢讲紧咧。好似將我哋嘅童年咧都消失埋咁樣，因為其實 因為我哋童年係由呢啲咁嘅卡通片堆砌而成， 係即係由呢啲咁嘅卡通片堆砌而成，即係尤其是我哋呢個年代啦。其實我諗 最多係睇電視， 係啊，其實每一個年代都會睇電視嘅，但係我哋呢個年代睇電視睇得最多，因為啱啱係電視開始普及啦，即係好普及啦，已經開始。因為以前我阿媽嗰啲仲係講緊話。啊、我要走过去隔离屋那里，因为不是家家都有电视的嘛， 是啊， 然后要走过去隔离屋，跟住然后因为但你不可以入隔离屋的嘛，即是有些不是熟的话，那就怎样，那就踎在那个 隔住个铁门 体，是啊，隔住个铁闸体啊，跟住又或者落楼下咯，如果譬如可能楼下 士多， 是啦、啊、即是楼下士多有电视啦，那就走过去看啦，咁样。同埋那时候我妈讲的还是未有彩色的嘛，即是有后期开始有彩色啦，那大家开始是黑白。咁啱啱好去到我哋嗰一代嘅时候咧，就啱啱好系讲紧话，系电视去到去最普及，但唔系嗱，唔系讲紧话佢啲节目嘅质素系最高啊，系纯粹系讲紧话佢嗰个普及率系好大，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一定会睇电视，而且讲紧仲系讲紧话系已经系变咗一个常规啦，咁样咁嘅情况啦。咁跟住然后我哋嗰个年代就直头更加系唔系讲紧话普通嗰啲睇剧集嗰啲啦。就有更加多嗰啲卡通片啊，即係第二三代的卡通片啊，唔係講第一代嗰啲啊，即係第二三代的卡通片，即係講緊咩咧？即係講緊而家嗰啲叫即係寵物小精靈啦、啊，嗰啲咩美少女戰士啊嗰啲啊，我會叫做第二三代的卡通片啦、啊、咁樣。你有冇睇過美少女戰士？冇。 佢系咪嗰个黄色头发之后好长嗰 条？系啊，好长嗰条边，跟住会变身嗰个咧，你唔记得啦已经。 我系睇唱 K 小鱼先喎。 即系你仲系再，即系你系再后一个咯。 我最后一个。 系啊，即系你再后一个咯。喺我嗰阵时就系睇唱 K 小，唔系睇美少女战士啊，樱桃小丸子、啊。 仲有一个叫唔知咩猫猫，唔知咩。 咩猫猫？我以前睇过一套嘢叫东京咩东京。 东京喵喵。系啊，呢、這个咪呢个咯，我觉得好睇，好靓啊啲公仔。 又系有五条友噶嘛，又系有五个女人。 唔同颜色 嘅。唔同颜色，跟住例牌一定系红色啦。 点解？点解成日？ 红色、蓝色、紫色，跟住然后仲有黄色。 绿色、黄色。 系啊。 橙色。 通常都系呢五种，即系来来去去都系咁。佢哋通常咧就点讲咧？佢哋有一套公式嘅，就系、是、咧红色咧嗰条友咧，即系红色嗰条友咧就充满热情嘅，系啊，即系勇代表住系勇敢啊，果断啊，即系咁样嘅性格啊，即系红色系代表住咁样嘅性格。咁跟住然后咧蓝色咧就啱啱系同红色相反嘅， 冷静啲， 系冷静嘅理智嘅 都是果断的，即是冷静理智，但是不会好像红色那么冲动的，讲的就是比较功利的，即是比较功利的一个人，但是他又不是说功利到会即是放弃晒所有名利啊，即是不是为了所有名利跟住然后放弃晒其他嘢嗰啲咁样。咁跟住然后佢有其他颜色呢即是太多啦，所以都唔复述。但其实每一个角色呢都是代表住其实可以话点讲。 你係几时开始去分析佢哋呢啲定理㗎、 比较大过咗少少之后。 即几岁啊？ 十六岁咗啦，13、14、15咯，算作15、16岁咗啦。嗰陣时已经留意到啦，觉得好奇怪啦，点解即点解套套都一定系咁？即系就算好似数码暴龙咁样，你有睇过数码暴龙啊？ 我有啊， 冇人冇睇过嘅呢、這个数码。 我仲有睇过牙童木咯， 小飞侠牙童木。 仲有一只公仔咧，系块面有达拉，好矮好细嘅，黄色头发嘅，我唔知道叫咩，讲唔知咩魔法神童。 块面有达拉，我谂起哈利波特。 我谂起嗰个唔知咩医生喎。 怪醫秦醫生， 你又知嘅？ 點會唔知啊？呢啲一定睇過噶啦，真係一定睇過。 我好興奮添，死啊！ 嚇，跟住真係一定睇過。仲有其實仲有嘅。如果多人識嘅，即係講緊多人識嘅卡通咧，就一定係講緊話櫻桃小丸子啊。仲有冇睇過《 哆啦 A 夢》《蠟筆小新》？ 哆啦 A 夢啦，即係之前叫叮當啦。跟住仲有蠟筆小新啦，咁呢啲基本上係一定係最大路。 咁我想問，當時由叮當改做哆啦 A 夢，你哋嗰一代人？有冇抗議過呢？ 因為叮當同改造哆啦 A 夢有嗰、那個，即係有少少唔同啊，同佢而家嗰個情況係，咁、咪解釋一下，即係其實係有聽過呢個問題，就係講緊話點解？喂，咁你嗰陣時叮當改造哆啦 A 夢啦，咁都係咩啊？咁但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是、啦，哆啦 A 夢咧個音咧係真係同佢日文 哆啦 A 夢 唔係一樣嘅，即係真係一樣嘅，只不過佢本身係冇譯到。所以就我哋叫叮当啫，大陆都系叫小叮当嘅，即系大陆都系一样系呢个名嚟嘅。咁佢只不过系，即系佢真系跟翻个音嚟译啊嘛。但系佢而家嗰个Pokemon 系即系从呢， 佢都有跟音啊，不过唔系跟你香港， 唔系跟香港个音啊嘛，因为完全系唔啱音噶。因为如果我冇记错，以日文， 但其实我觉得香港个音系冇问题嘅，应该用香港个音，因为比较超，比较超完全啱啊。 因为。唔係，因為你讀係啱噶嘛，但大陸讀比卡超係唔啱噶嘛，咩比卡超咁樣係比卡超係完全唔啱噶嘛，佢大陸係讀唔到呢個音噶嘛，所以就變咗有呢個咁嘅問題啦。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是、哆啦 A 夢嗰陣時改咧，就係、是、有即係其實係個原作者啊，即係藤子 F 不二雄啦，即係嗰個原作者嘅一個可以話一個心願啦。即是这个是一个原作者要求的心愿，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紧话，因为那时没有，即是很老实地讲，那时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就没有那么大的政治 文化的冲突， 是政治和文化的冲突嘛，即是以前不会说，你不会说听到说普通话要来消灭广东话这样嘛，但是你现在你感受到，你是完全感受到就是说普通话是要开始消灭广东话咁样嘛，咁嗰阵时同而家嗰个气候都唔能够比较啦，咁样，咁呢几个因素加埋，所以嗰阵时系冇而家咁大，即系冇今次咁大嗰、那个，我觉得冇咁大嗰、那个影响啦，或者冇咁大嗰个严重性啦，就系、是、咁样咯，咁系啦，即系呢个叫做题外话讲一讲啦，咁因为其实而家。即是香港那些譯那些名字真的我覺得是真的不知所謂的，即是今天我看了一單新聞， NOW 那個新聞呢，它將這個公仔麵或者即食麵它叫做方便麵，你有沒有聽過方便麵？ 有啊，台灣 和大陸都是叫方便麵，台灣都不是一定叫方便麵的，其實但是大陸是叫方便麵的。首先方便麵我覺得這個名字是十几二十年都不会在香港出现的，即使书面语都只不过会写即食面，从来都不会听见有人讲话讲方便面，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无啦啦会真的夹硬译咗去做，将公仔面或者将呢个即食面译咗做呢个方便面咯。跟住然后好啦，呢个都其中一样嘢啦。跟住然后你见到佢哋嗰啲语言嗰啲咧，即系嗰啲译音啊，失踪咧就用失联啦，而家兴。即是失去联络啊，失踪，咁但我哋以前係会叫讲失踪㗎嘛，你唔会无啦啦话失踪少男童，佢而家唔知点解成日都好鍾意叫失联男童啊， 失聯嘅飛機啊咁樣。我唔知道而家用咩定義啊，有陣時用失蹤，有陣時用失聯，但係從來香港以前都係唔會用失聯嘅。跟住仲有維珍尼亞啦，同埋弗吉尼亞啦，我唔知點解突然間要轉咗做弗吉尼亞跟大陸嗰個譯啦。跟住然後仲有好多大陸嗰啲咁嘅詞匯啊，即係譬如仲有嗰啲咩富二代啊。 咩高富帅啊？ 高富帅啊！ 白富美啊！ 白富美啊！小三小四啊！ 系啊，小三、啊。 小乜卵嘢？ 即系形容到好可爱咁样。 咩小三啫？顶嘅讲真，虽然香港喺小即系以前时， 我哋嗌二奶喎。 系，但系因为我哋嗰阵时嗌开二奶系结咗婚之后再嗌。再娶一個女，即係再有另外一個女人先 叫二奶。咁第三者 咯。咁但係我哋通常係會叫第三者噶嘛，但係唔會無啦啦嗌小三噶。我唔明點解一定要跟住大陸用小三，好似好過癮。跟住仲有小鮮肉，我最唔中意就係小鮮肉呢個名 字。有意見，我覺得幾可愛嘅。 我唔中意，我真係唔係好中意小鮮肉呢個名字。 唔係台灣嘅咩呢個？ 呢個都係大陸噶，都係大陸噶。台灣係中意叫做嗰啲咩男咩男咯，之前係即係嗰啲咩总之好多啊，佢哋好多嗰啲，就有个好中 意男啊， 吓咩耀富男啊，即系炫耀财富啊，即系大陆嗰啲咧，大陆嗰啲啊，跟住耀富男啊，跟住然后仲有啲咩佢咩都整个男上去，譬如嗰条友，譬如嗰单新闻系讲嗰条友呢个跳桥咁样，跟住然后 跳桥男咯， 佢就跳桥男啊，即系嗰单新闻会是跑步的，跟住即系嗰条友黐咗线喺条街嗰度跳嚟跳去咁样啦，跟住就咩叫跑跳男咁样咯，咁跟住好中意嗰啲，跟住然后嗰啲咩事啊，即系有啲咩事啊，即系一有啲咩事，即系而家岔开话题，唔讲一讲童年，讲一讲佢嗰啲咁嘅名字，即系。譬如有啲咩事，即係譬如可能有一件事件，即係可能旺角事件咁樣啦，即係我當旺角事件咁啊。佢哋大陸咧就唔知點解好中意叫咩，叫旺角門，旺角門啊，即係佢用羅新門呢個名咧，將個羅新調咗佢，就將個門啊當事件，跟住就譬如咩旺角門啊，跟住然後仲有啲咩淫照門啊。即系淫照事件啦，简单啲嚟讲就系 点解你用门嘅？ 因为佢跟罗生门嗰、那个名嚟译咗过去啊嘛，即系罗生门。咁你罗生门本身系讲紧一个即系讲紧一件事系大家即系简单啲讲就系你有你讲，佢有佢讲，根本冇人知道嗰个真相咁样嘅情况啊嘛。咁啊叫罗生门，咁佢又中意就将个门字攞嚟用，就加啲咩耀富门啊、淫照门啊、跟住然后仲有啲咩饮宴门啊。咁樣嗰啲咁嘅名字，我都唔知道點樣整出嚟啊！咁樣大堆呢啲咁樣，所以我真係好唔中意佢哋用埋啲咁嘅譯名。不過冇辦法啦，你即係人哋人多咁樣，人多譯，你就算睇嗰啲即係譯嗰啲字幕啊，即係嗰啲咩字幕組咧，咁你都冇辦法啦，你都係一定係要跟，即係好多時候你都會吸收到佢哋用佢哋嗰啲咁嘅漢譯嗰啲咁嘅方式咧，咁就。 系冇想跳出个电视就打爆 沒有啊！冇惯咗啦。其实而家我都已经开始有啲，但系即系有啲我觉得唔需要特登改咯。你即系点讲咧？你译咁嗰个人系一个大陆人译啊嘛，咁冇问题啊。咁我觉得系咪先？咁你冇办法啦。你睇人哋译嗰啲翻译字幕组咁样。咁但系你新闻点解你要自己阉割自己，跟住然后真系就？就大陸嗰啲名啫，即系點解你一定要將維珍尼亞要變做弗吉尼亞？點解你一定要將失蹤要變做失聯？點解你一定要將呢個第三者要變做小三咁樣？我真係唔明咧。不過冇辦法。 不過佢想件事有啲大陸人會睇下咁樣，跟住增加佢哋嗰個嘅 應該 傳播。 唔知道啊，真係唔知道。有啲人話係其實根本因為咧已經係嗰啲好多嗰啲大陸嗰啲。即是那些交流生啊實習生啊入了去、oh. 那他們用開用這些字的嘛，那他根本不會特登幫你譯做廣東用法這樣，那他就會變了一些這樣的字出來，即是變了一些這麼奇怪的譯名，那加上即是奶共啊，可能那些這樣的電視台都是不知道為什麼要慢慢自己閹割自己的，那扯得太遠，跟住剛才是講緊話為什麼這麼大反應嘛，講緊那個名字是 系啊，同埋点解你又留意当时个叮当变咗哆啦 A 梦啲人嘅反应？ 跟 住原因， 因为我嗰阵时成日睇叮当咯，因为我嗰阵时成日喺嗰个图书馆嗰度借嗰啲叮当嗰啲书。 吓、啊，你会睇书噶？ 漫画嚟嘅啫，叮当，叮当，叮当漫画嚟嘅啫，唔系咩书嚟嘅。 啊，嗰起书仲有老夫子啊。 系呢个系港，即系港产。 港产，港产啦。老夫子同大番薯。 系，仲有秦先生同埋呢个赵先生啊嘛。 仲有咩小姐啊？ 陈小姐有几个啊？有陈小姐啦。 其实佢啲姓氏都系大绝大部分香港人嘅姓氏。 其实系。好本土嘅一个漫画咯，同埋最重要就系佢系讲嚟讲去都系 四格啊嘛， 四格六格至四格，跟住然后咧佢 啲小朋友睇得明噶， 梗系啦，因为佢有标题噶嘛，即系譬如佢我最记得佢嗰啲标题最中意咩咩诶耐人耐人寻味，跟住仲有嗰啲 四字词 系四字词诶耐人寻味啊诶跟住然后诶譬如 咩无故失踪啊 诶系啊咩惊弓之鸟咁样。跟住然后即係佢每一个四格漫画佢都会介入一个咁就点咗个题上去。不过有啲人话老夫子唔係王泽自己创作啦，即係呢个另计另题外话啦，呢个呢个就另计啦，因为我自己就冇办法考证到㗎啦呢个就。但有啲人係咁即係有咁样话佢係抄咗另外一个画家，咁点知唔知佢抄咗另外一个画家之后呢就变咗许红咗，咁就变咗好似老夫子去整咁，即係呢个我曾经听过。但我就冇辦法求證到，我亦都唔知道真定假啦。呢個就咁啊，跟住仲有，如果你講漫畫啦，即係講漫畫，跟住除咗老夫子、叮當之外，其實 麥兜啦， 麥兜 係咪好少漫畫噶？嚇，麥兜嘅漫畫好似冇乜噶。 有見過，但係比較少，同埋都比較新。 咁講嘅話，啲誒，即係咁，我哋小學定係咯，咪成日放學去行漫畫鋪咯，即係個去借書啊。 我又好少行漫畫鋪喎，如果講真嘅。 咁你而家見香港仲多唔多？係咪開始都執緊？ 其實仲有嘅啲漫畫鋪， 我屋企樓下都有間，啲人成日都借。 係啊，同埋其實而家好多漫畫鋪搬咗去樓上鋪啊嘛，即係你唔會喺條街嗰度見到啊，因為冇可能啦。如果喺條街，冇可能喺條大街嗰度有啦咁樣，即係搬咗上上面咁樣咯。但其實我係真係好少去漫畫鋪，我細細個多數就算借啲漫畫都係去圖書館借。你啱啱問我點解會叮當同埋哆啦 A 夢，點解我會留意到？因為嗰陣時佢將叮當換哆啦 A 夢嗰陣時咧，佢咧嗰啲漫畫咧第一頁即係佢新嘅版本啦，咁佢唔會叫叮當噶啦嘛，叫哆啦 A 夢咁樣噶啦嘛。 嗯。 咁佢第一頁嗰度咧，佢就有一個簡介，就講話點解要將呢、這個誒。叮当转做哆啦 A 梦，咁佢有讲点解嘅，咁跟住然后讲完之后咧，咁佢就所以点解我就会咁留意咧？因为我次次一掀开一本书咧，第一页咧，我都会见到呢个简介，所以我就好记得嗰阵时佢点样将嗰啲，即系点样将嗰个两个译咗啊，同埋点解会有啲咩反应嗰啲咁样咯。咁其实嗰阵时我都仲唔系话好大咧，所以其实好老实咁讲，我就冇乜。太大感受了，不過始終都是覺得怪怪的。其實我到而家都係中意叮當多啲。 我中意哆啦 A 夢。 你中意哆啦 A 夢點解？因為你聽慣咗哆啦 A 夢。 嚇，首歌都唔同咗啦，唔係咩？嗱，咚得個爸爸，咚得個爸爸，哆啦 A 夢唔同咗。 以前有咩㗎？以前有 首歌都唔一樣喎，大佬。 首歌之前係仲有叮當啊，叮當啊，誰都喜歡你，小貓也自豪。 我唔覺得好聽咯，我中意咚得嘅爸爸咯。 冬甩嘅爸爸，冬甩嘅爸爸， 我唔知系咪真系叫冬甩，定系佢讲紧个豆沙包？ 佢应该唔系讲冬甩咯，应该系日文嚟噶。 啊，系咩？个可能系咯。 因为我其实已经冇乜，因为转咗之后我已经可以大，所以冇乜点听。 但系而家哆啦 A 梦变咗声啊嘛。 系啊，咁因为配音嗰、那个 配音个叫林 啊，有时 咩儿啊， 粒时间醒唔起，即系去世咗啊嘛。 去世咗啊嘛。好劲噶！有冇睇过《千奇百趣》啊？即系森美同埋小仪嗰个节目喺日本咧，成日揾埋啲好特别嘅。佢里面咧嗰个配音都系佢嚟， 都系佢， 都系东，都系哆啦 A 梦嚟嘅。 你有冇睇过嗰啲？即系睇过嗰啲叫做即系嗰啲讲佢嗰啲配音员，原来你会发觉 有啊，好劲啊，同一个人配噶， 系同一个人配，但系几百个音咁样你。 例如佢会话咁即系揞住个嘴啦， 跟住 跟住其他佢就算其他打交啲声，佢现场整噶， 系啊。 跟 住即系总之佢 啊，你做乜睇我冲凉啦？跟住就笑咗。 即系你想 做我有睇，我有睇。 你想做呢个配音啦？ 我唔系，我就记得呢幕咯。 净系记得呢幕。 个女人嚟嘅，好劲啊！ 佢就有好多個㗎，其實真係有好多個，但你會發覺其實好多時咧，佢唔係話淨係講配卡通㗎喎，佢配嗰啲戲咧都係有佢哋份㗎，即係嗰啲譬如可能將嗰啲綜藝節目啊，跟住然後改咗另外一個攞咗另外一個人啦，跟住然後佢都可以配到落去㗎，佢哋成日都係咁配。呢陣時其實你特登留意一下，你會發覺咧，譬如你睇紅睇韓劇嘅時候咧，你聽下啲配音咧，有陣時你就會發覺咧，嗰套劇集同埋嗰套劇集咧。是同一個人嚟嘅，你係聽得出嘅，有陣時聽得出， 啊， 係有陣時聽得出，即係當然啦，都有陣時係聽唔出啦咁樣。咁啊， 因為佢哋真係好犀利， 係啊，即係佢哋，即係 我對配音呢個行業有些少好奇嘅，突然間。 其實是很有趣的，這個行業是有 那些人是怎樣找回來和怎樣培訓回來那些樣。 我那時候就見過一份關於配音的工，即係如果老實講，我見過一份關於配音的工。咁咧呢啲咁嘅配音的工咧，其實即係佢有唔同嘅途徑啦，有啲人可能人介紹啦咁樣，咁但我嗰個就係上網揾嘅啦。咁跟住然後上網揾咗之後咧，咁佢就話叫我去試啦。咁佢本身佢一開始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唔會梗係唔會要求到你好似即係佢唔會要求到你好似嗰條友即係嗰啲配音咁專業啦。咁佢咧就會譬如會俾一個 demo 咁樣，即係俾一篇嘢咁樣叫你演繹，叫你演繹出嚟。咁跟住然後咧，佢就會攞你嗰餅帶咧，就俾嗰啲即係 觀眾睇啦。 唔係觀眾嗰啲叫做咩？譬如有啲咩公司可能佢需要突然間要揾呢啲嘅配音嘅，佢就會俾嗰啲人。咁嗰啲人需要你嘅話咧，咁佢就會嗌你去咯。咁但係當然啦，你因為其實初學嘅啫嘛，都係，即係你初學噶嘛，你都唔會話好掂啦。咁佢應該係會有一個類似好似分級咁樣嘅。即係佢大概會知道你大概咩 level 係咩程度，咁樣叫你去做一啲即係配一啲唔同嘅音咁樣啦。咁啊，不過最後咧，佢係話，佢就話試完之後咧，佢就話要我自己 咧。你有試啊？即係你有想？ 係啊，跟住佢就話要我自己再 錄個 demo 俾佢。 錄個 demo 俾佢，咁但係咧， 但係你去邊度揾錄音室咧？ 即係佢，但係你知啊，佢個錄音唔係講緊話你對住個電話咁樣錄噶嘛。咁跟住然後佢就 佢要咁樣樣啊。 即係佢就話一係咧就，即係佢就話一係咧就。我俾錢去就喺佢嗰度錄一個， 即係個場。 喺佢嗰度錄一個，一係你就自己出去揾咩？咁我心諗，我錄完之後又唔係即係錄完之後又唔係確保係真係會發展到咩啦。咁 要幾錢咧？應該唔會好貴咋、 啊。我嗰陣時好似我唔係好記得啦，但好似500蚊左右，我唔係太記得。但係嗰陣時我覺得。因为我 part time 咁样啫嘛，嗰阵时无啦叫我攞500蚊出嚟录，即系未翻工就先俾咗5嚿水先，咁做唔到啊，冇办法，咁啊算啦，放弃，咁啊最后冇做到。咁啊，但系除咗呢个配音之外啦，咁今日讲翻，我哋讲卡通噶嘛，啱啱。咁但系其实仲有一样，即系其实除咗呢啲卡通之外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咧， 好热啊！ 好热，做乜突然间好热？ 之后觉得今日好焗咯， 其实今日嘅天气本身就系好， 我顶唔上，好湿，好湿咯， 好湿啊！咁你要除衫， 好潮湿咯、啊，你明唔明啊？ 有几潮湿啊？其实今日 又好燥啊，成个人 唔紧要啦，你坐一阵休息阵， 我越坐越热、啊， 越系好快，好快开大啲个冷气，好快冇事。咁啊，仲有呢、這个即系卡通片啊。佢仲有睇過啲咩卡通片？除咗我哋講嗰啲之外，即係嗰啲好熱門嗰啲咯。啱啱 我仲睇過啲咩啊？ 係啊，諗唔到啦已經。 有好多噶， 但係一時間醒唔起個名喎、 啊。如果咁講，宮崎駿經典動畫就一定唔可以冇啦。 係啊，但係其實動畫同埋卡通其實有少少分別，但係其實我係分唔到。 即系千与千寻嗰啲应该系动画咯，卡通就应该好似小红维尼嗰啲咁样。 系咯，应该就 系 咁样。 系嘛，即系画出嚟嗰啲。 我哋呢啲唔系专业嘅人就 啊，咁我哋讲嚟讲去都系讲睇啲咩日本嗰啲。 咁啊，我哋等间继续翻嚟继续讲啦，好啦。